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谈到的内容是中国的传统绘画。谈到了中国传统绘画，大家并不陌生，不论是在博物馆还是在展览馆，中国传统绘画的身影啊，一定经常会出现在这里。另外，如果您走进我们中国的一些公园，尤其是像颐和园呀、天坛呀、地坛呀，这样有很多传统建筑的公园，那里面啊，在亭台楼阁之上也会有很多的中国传统的绘画。甚至你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啊，如果是有中国的那些传统建筑物的地方，你仔细的去找一找，也会发现很多中国的传统绘画。所以说中国传统绘画大家并不陌生，但接下来我们这样的一个内容，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不太熟悉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内容是中国传统绘画当中一个特殊的领域，文人画。我们也请到了一位啊美学研究的资深人士，他是新画中国文人画500年的译者，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的博士生，他就是皮佳佳女士。你好，皮佳佳。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皮佳佳，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啊中国的传统绘画，是可以这么理解吧？ 对， 说到了中国的传统绘画啊，我们大家可能首先映入到脑海的就是大泼墨、大写意，总之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绘画可能用墨更加的多，也会用到一些彩色的颜料啊，那就是大家对中国传统绘画的一些理解。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谈一谈文人画。那这文人画同样不是也用笔墨纸砚来绘画来创作吗？它和我们中国的传统绘画有着什么样的区别？或者比较直接的来请教皮佳佳，什么叫文人画啊？ 中国的文人画呢，可以说是最能代表中国绘画、中国艺术特点的一种绘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呢，中国的文人画呢，它又叫士人画，或者叫士夫画，它是呢，由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去参与的一种艺术活动。那他们呢，是标举士气、艺品，崇尚品凿，讲求呢笔墨情趣，而不讲求呢那个画画呢去对外在那个形式的模拟，从而呢给这个绘画灌入呢他们的一个人生的品格，使呢绘画呢就融合了中国的诗歌、中国的书法，成为了非常有意境的一种非常新型的一种艺术形式，而后来呢就成为我们中国绘画的一种最主要的一种表现形式。 哎，刚才皮佳佳提到了一个重点啊，就是文人画可能相对于其他的中国的传统绘画，它的意境更加深远，它和诗词歌赋的这种配合性可能会更加的紧密一些。那举个例子来说吧，皮佳佳，如果让你去看一画展啊，你能看出来，当然一定是中国的传统绘画展览，你能够看得出来哪些是文人画，哪些是非文人画吗？如果我们普通的比如说游览者或者听众去看的话，能够看出这当中的区别吗？ 其实这个文人画呢，应该要从两个方面去进行一个界定。它其实是一个历史的、一个综合的这么一个形成的这么一个定义。首先呢，你要从它这个作画者的他的身份去进行一个探究，因为叫文人画又叫士人画。那首先呢，他的一般的最开始的艺术家的身份，他们是士大夫。从宋代开始呢，因为士大夫的参与，他们就把这种绘画呢称为士人画。所以呢，这些艺术家的身份，他们是士大夫，与当时的他们的一些就是翰林御画院的图画院的这些画工呢是区分开来的。 哦， 我们大家现在首先得到了第一个知识点，也就是文人画啊，它的形成时间或者说开始有这个名词的时候是从宋朝开始的。 是的，文人作画呢，其实呢，从汉代呀，还有魏晋、唐代呢，都有记载。比如说我们的王维，他是一个大诗人，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大画家。 对， 他后来就被称为文人画的这么一个开山鼻祖。 说到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啊，甚至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其实对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是很精通的。有一些人呢，他们虽然并不是专业的画师啊，但他们的技法那么比画师做的还好。但是为什么只有从宋朝开始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词文人画，而之前的都不被称作是文人画呢？ 真正的就是文人画这个概念呢，是形成它的理论形成是在宋代。就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苏轼。他在他的一段题跋里就提到了这么一个概念，观世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立楚墨无一点俊发，看数尺便倦，汉杰真世人画也。 一定要请专业人士皮佳佳把这样的一段话翻译一下，我们普通人便于理解，现在古文变成现代汉语了，我们听一听。 好的。苏轼他的意思呢，就是说我在看这些士人们画画呀，就好像在看天下马。天下马就是指千里马。我们是取他的意气，并不说我把这个马画得多么像，而是呢这个马所呈现出来的这么一种意气风发的一种东西。如果是那些画工去画呢，他们呢就只知道画马鞭子呀，画的马的皮毛啊，画马的饲料槽啊，画马的那些饲料，这样呢看起来就让人非常厌倦。而真正的我们诗人去画画呢，我们就会透入马的骨相去看这个马，它体现出那种意气风发的东西。所以呢他从这里呢他就提出了诗人画和一般画工的画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哎，刚才皮佳佳你说的这一个内容我觉得特别的透彻，因为大家去想一想这个道理也非常容易就明了了。那么不论是宫廷的画工也好，还是民间的这样的一些画工啊，他们画画更多的是为了谋生。那么购买者或者说当时的宫廷的画工啊，皇帝这个王公贵族，他们需要什么就指定这些画工去画什么，他们呢是命题作文。而刚才我们说到的啊，文人画的这些作者，这些有文化的人啊，这些士大夫，他们呢是心中有所想，通过绘画把自己的心中所想做一种表达。大家去想一想，这绝对不是一样的画，虽然都是中国古代的这样的一个绘画的作品，但是那里面所反映的东西绝对不太一样了。 对，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苏轼呢和他们这一帮文人呢，他们标举了士人画，其实呢他们就是要反对那一种只是求形似，只是为了画得像，但是实际上给绘画呢它的没有一种内在的生机和活力，然后呢没有把自己的感情投入到这个绘画中的这样的一种不足之处。所以呢他们就把提出这样的诗人画。当然这也跟当时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发展的过程有关，就是到了宋代，我们知道呢在宋代之前都是一个是贵族的一个政治，就是唐代那些士人很多都是出自关陇贵族，而到了宋代这些平民士人的这些知识分子呢，他们就走上了这样的一个政治的舞台，所以他们就可以说他们的士气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种高昂的一种士气的这种情况下呢，他们也需要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来进行他们一种自我的表达方式。所以呢绘画的这个时候呢他们地位得到了提高，之前绘画呢都是被看作是非常低贱的一种 一种工作，只有画工才去做的。 嗯， 而这些文人士大夫他们只是作诗或者书法。而从苏轼他们这一帮文人开始呢，他们就提高了绘画，他们把绘画呢也作为表达自己心胸的这么一种方式之后呢，绘画呢也就相应的得到了地位，得到了提升。 哎，没错，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历史。其实刚才说到了两个节点，唐朝和宋朝。唐朝确实也有文人士大夫，但是呢，就像前面皮佳佳所介绍的，唐朝的那些文人或者说那些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更多的是由于他们的门阀大族或者是皇亲贵戚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啊，让他们天生而来的就有一个很好的环境，而他们所固有的一个社会圈子也导致了他们对某一些认识的固化。而皇朝起义之后啊，可以说从肉体上消灭了很多这样的传统的贵族，应该这样说吧，传统贵族的消失，那么新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形成了，那么也把很多的这种自由很多的这种开放的思想带到了整个的社会的上层。 对，没错，因为当时的那个宋朝的开国皇帝他们是以武力开国，所以呢他们就特别的希望呢就是以文来治天下，所以呢他们对文人士大夫呢也给予极大的尊重。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涌现了一大批对我们后世来说都是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像王安石啊、范仲淹呐、欧阳修啊，还有苏轼啊，这样一大批知识分子正是在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 哎，我们不能说啊，在宋朝以前的文人他们不会画画，有很多文人其实他们的画品也非常的出色，但是呢在那一个阶段的文人画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三个字儿，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去理解，就是文人画作的这些画就呢只不过当成一个玩意儿来欣赏，而只有到了宋朝的时候，它成为文人的一种格局，一种品格吧。确实很多时候说画能表达出一个人的品质，而且刚才我们说到的应该是皮佳佳说到的，不少的文人，有一些人呢别看他的诗词歌赋非常好，但是画画不太好，文人画也是有圈子的，他就没有进入到文人画的圈子当中。 确实是这样，像我刚刚提到的这几位，其实除了苏轼啊以外呢，其他几位他们虽然也有论画的这种理论，但是呢他们确实没有听说过还有绘画这方面的才艺，所以呢这也是需要一定天赋的。另外呢这个因为当时呢绘画呢也成为他们一个小圈子大家一起唱酬的这么一个方式，比如说李公麟是他们那个圈子的一个画家，李龙年，他呢画了一幅画，他是画家又是士大夫，然后呢苏轼就在上面提一首诗，然后也许他另外一个朋友米芾他们也又再提上一首诗， 对， 成了他们古代的这么一种唱酬的一种方式。 没错，也是大家一种聚会。如果呢说到了在宋代啊，这种文人之间的聚会啊、画画啊或者是诗词歌赋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大家不容易想象，那我们来说一个容易想象的，您回到《红楼梦》当中，大家记得吧，在大观园里面那些姐姐妹妹们还有宝哥哥他们经常会一起举行诗社，定一个主题，比如说咏红梅，比如说寒塘渡鹤影，比如说冷月葬花魂，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内容。其实也可以说当年宋代的文人聚会就有这样的一种应该叫雅趣吧，或者形式已经非常的丰满和充实了。 对的，而且他这一种雅趣呢，您所说的这种雅趣的方式呢，其实呢影响了后来的很多的文人。有一幅画叫做《西园雅集图》，它就表现的正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李公麟在画画，然后呢苏轼、米芾呢他们在旁边唱诗惆怅唱和大家一起。所以后来呢后世的文人呢也经常去复制这样一幅画，通过画这幅画呢来表示他们对当时他们那一群文人士大夫的一种追慕，然后他们自己呢又在他们的圈子里面也举行这样的一种那个聚会。这种聚会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简而言之，言而简之就是人家当时的文人一起聚会，不像咱们过春节了看春节联欢晚会，过正月十五了看正月十五元宵晚会，人家在一起画画画啊，写写诗啊，而且就同一个主题或者同一个想法，大家会有不同的呈现方式，有的人会用画，而有的人会选择诗词歌赋。 对，所以呢古代的文人呢他们的那种的闲情的生活呢是 非常的丰富而有趣的，所以他们把绘画呢是看作一种闲置的这么一种艺术，绝对不能把它当作自己呢来谋生的这么一种东西。像有一位文人画家叫李成，他呢其实他画画是非常专业的，甚至是胜过很多宫廷画师，但是呢别人就很想求他的画，那很多人呢就拿着那些很高贵的那些绢呐、来求他画画，或者给他很高的价格、他就非常生气，他就把那个绢呢扔在地上，我要把它当成袜子。他说我是文人士大夫，我怎么能靠画画来谋生呢？这个文人士大夫他们时时会讲求自己这么一种高尚的品行，那画画呢只是自己心性的表达，只是业余来做的这么点事情，他们就非常讲究这个东西。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美学研究的资深人士皮佳佳女士，和大家聊一聊文人画，中国文人所画的这些画作。前面呢皮女士呢已经跟大家说到了文人画的一个概念，它和一般的画工所画的那个画是有区别的，虽然都是中国的传统绘画。那么我们在刚才节目当中呢其实也简单的说到了一点点啊关于文人画的起源，现在呢我们就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文人画的起源的一些情况。那么一定要强调一下啊，并不是只有到了宋代文人才会画画，那么宋代之前文人也会画画，但是呢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文人画的概念一样，是宋代文人把绘画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让它不再成为玩物，而成为宋代文人所表达自己情志的一种载体。皮佳佳，我们就把这方面的情况详细跟听众朋友来说一说。 好的。到了北宋初期呢，就作为新兴的富有活力的士人阶层，他们拥有权力和才华呢，他们就需要一种艺术意义上的自我确认和标榜。我们知道呢，在中国如果一个有抱负的读书人呢，他们想要成就功名呢，就只有一条道路，就是出仕做官。 首先你得功课好，你考试得能考上前几名，然后呢你光考试好你这也不成，你还得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会一点、 非常的难。 对，大家要不然你见面不能说吃了吗，你得说你今儿哪个曲子哪个音，哎，我想了一个什么样的调门。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考试呢其实作诗都是算那个其中一门来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像唐代有个叫刘禹锡的诗人大家都知道了、他当时是24岁就中了进士，是特别的那春风得意，因为是这是非常难得的。 刚才我们说到的刘禹锡是那个写了我们中学课本当中《陋室铭》的那位作者吗？ 哎，正是他了。 其实看《陋室铭》的这一篇文章啊，可能更多的感受到他是一个特别朴素的人，但是没有想到你刚才说的是另外一个刘禹锡的感觉。 因为他少年就中了进士，所以当时是非常的春风得意，后来呢因为得罪权贵就一再被贬、所以呢他有两首那个桃花诗也是非常有名的，就是种桃道士今又来的，当时也是讽刺当时的朝廷的一些权贵。然后就因为这首诗后来又被再次被贬。 对，大家也可以来回顾一下啊，其实呢不论是文人也好，说的他们写的诗词歌赋也好，还是非常伟大的著名的画家，他们的画作在他们不同的时代，他们的画作呢是会有区别的。那么青年人的作品和中年和老年人的作品，是对于某一些文人来说其实区别还是非常大的，甚至会有那种180度的大转变。 正是如此，像苏轼呢他不同时代他的诗歌的诗风也是不同的。那么到了宋代呢，士人阶层呢他们就第一次获得了一个社会权利，他们就凭自己的功勋可以得到高位，所以这个时代呢科举定期举行，有才干的人呢就往往报以官爵，像宋初那些要员赵普、吕蒙正他们都是出身布衣的，还有当时的文坛泰斗欧阳修他起于寒门， 这时候的高官呢，他们呢，往往他们既是学者，又是作家，又是诗人，当然有的人像苏轼还是画家。 嗯， 当时呢，他们呢，正是这些文人，他们就确定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基调，他们创立了新型的散文、诗歌、书法。所以呢，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呢，苏轼呢得以思考一种新型的绘画、诗人画，这是并不足为奇的。 前面我们说到了啊，关于文人画的起源，说到了这些文人士大夫和唐朝的文人士大夫的区别，其实还有一个特别重点的内容，也就是当时整个社会对文人画也是一种非常宽容的态度，或者说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这要说到了当时的皇帝的一些情况了。我们来听皮佳佳的介绍。 啊，是的，当时的我们的宋初的宋太祖和宋太宗，他们都是对文人呢是抱着非常宽容的一种态度。像那个宋太祖呢，他本身个人也是非常爱好画画的， 嗯， 他还设立了当时的一个官方的机构，叫做翰林图画院，就是专门来供养这些绘画的官员 啊、 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画工，但是实际上他们是一种技术官员。 嗯， 他们的画呢就非常的精细，非常的漂亮。他们往往就是也是像您刚才说的，就应皇上的要求来画一些宫廷所需要的一些绘画呀、装饰这些东西。 嗯， 然后苏轼他们的诗人画呢，正是他们的宗旨跟他们是正好是有所区别的。 嗯， 因为他们是说他们拥有权力和才华，他们需要一种艺术意义上的自我确认，所以呢绘画呢就成了一种综合性的艺术。那文人画呢，它是集文学、书法还有绘画、篆刻都为一体的，那它同时呢也就体现了这些画家本身呢他们一种文化素养的一种集中体现。 哎，刚才说到了当时北宋的整个的政权对文人画的一些扶持，其实不仅仅啊是对文人的这样的一些文化修养的支持，还有整个的政治氛围也是非常宽松的。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很多朝代，文人是不能够随便一起聚会的，说你跟外面说我就是喝喝酒啊，画画画啊，然后写写诗啊，但是人家不会那么去理解，甚至有一些朝代或者时期会严厉禁止这样的一个绘画的，但是北宋这样的陋习啊是荡然无存的。 嗯，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到了后世的明代，明太祖的那个朱元璋，他的统治呢就是非常的严厉、 嗯、 当时很多的官员的话是就是因为一言不慎呢就可能会当场就停笔， 对， 或者就被腰斩。 嗯， 然后在北宋呢，基本上像这样的文人官员没有听说过说真正的就是被杀害这样的情况，最多也就是被贬。 还有这些文人画，我说的是北宋的这些文人画的作者，当然他们都是非常有名的士大夫或者是高级知识分子了，他们呢还能聚会到深夜，比如夜游的很多的一些诗词歌赋的典故呢都出自北宋，但是这样的一些情景放在很多朝代也是不可能的，别说你出去玩了，大夜里你夜里面出门都要有宵禁的这样的一些规定，那么轻则呢是给你问个什么罪，重则那就会惹来杀身之祸。 确实，所以呢这样的一种社会氛围呢才能孕育出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闲散的而且呢特别具有意境的这样一种文人画的这出来。所以文人画的产生呢是跟这个社会的发展呢是有非常紧密的一种联系的。 嗯，听我们前面呢这样去描带当时的北宋的政权啊，大家可能会说哎，这不是和唐朝那种开放的风格很相似吗？但是大家一定要想到这样的两个相似的这种悠闲的或者说非常灿烂的时代，在中国的历史当中非常灿烂的时代，他们的基础是不太一样的。一个呢是那一些门阀大族还有皇权所构成的社会，而另外一种呢是在当时比唐朝更为进步的宋朝的这样的一些文人，他们是从底层涌上到中上层的阶层的这样的一种构成。 对，所以你看我们比较大家都熟悉的这些诗人，比如说唐代的李白、杜甫，其实他们的官职相对来说都是比较低的，李白甚至只是一个供奉，只是一个虚职，就帮皇帝皇后写写诗这样的一个官职。而宋代不一样，像这些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欧阳修啊、苏轼、王安石他们的人，他们基本上都是处于一种非常高级的官员的一个地位。 哎，或者说我们 用一个词儿吧，宰相怎么说来着，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们很多人都担当了像这么高的这个职务，那在之前是完全不可能想象的。 对，所以才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因为他们本身担当了这天下的这样一个责任，他们才会发出这样的一种声音。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我们邀请到了美学研究的资深人士皮佳佳，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国文人画的一些情况。欢迎听众朋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我们的知识开讲节目。 沙门催心细如你脚步碎，忙不迭千年被托，却难做你的泪，真迹却真心能给谁，目的很脆，黄酒小菜有几碟，夕阳余晖如你的手却撕碎，我本你谁，恶魔相不对，你懂有余味，一根朱砂到底见了谁，不管风月我的确的你会悬笔一绝的海面浪尖点， 你同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 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国传统绘画当中的一个类型文人画。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是新画中国文人画500年的翻译，也是一位资深的美学研究人士，他就是皮佳佳女士。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皮佳佳和大家已经介绍过了文人画的概念，什么样的画作才被称为是文人画。第一呢，它是有时间上的要求，第二呢，它对作者本身也有着一定的要求。文人画在北宋开始形成，或者确切的说，文人画这三个字是在北宋正式提出的。我们也提到了文人画的起源和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要谈到的是文人画的发展变革，以及它其中的一些重要理论形成和提出的一些情况。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文人画的一些发展啊。刚才咱们说到了从南宋开始文人画形成了，它又经历了什么样的阶段，又有了怎样的发展呢？我们来继续听你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嗯，好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就是北宋呢，他们是一个新兴的诗人阶层，他们需要一个艺术上的自我确认和标榜，所以呢，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诗人画、文人画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同时呢，他们也在理论上呢，对文人画呢进行了一些诠释。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文人画呢，他们其实最重要的是确定他们一个社会身份与普通画工的不同。他们首先是一个社会阶层，而不是具有共同艺术目标的一群人。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处理的是不同的题材、不同的风格，然后再缓慢的行进，到了南宋，到了元，才慢慢的成为一种风格传统。 皮佳佳，你提到了在北宋，也就是提出诗人画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呢，更重要的是强调身份，他们呢是显示了一定的风格和一定的传统。在北宋的时候啊，可以说这样的风格和传统是一个初步形成的阶段，并不是很成熟。那么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呢，北宋的他们的这些文人呢，他们就主要是提出了这么一种理论性的一种构建。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苏轼他的那段题跋，他提出了诗人画，要讲求意气，不能只是讲外在的形似。比如苏轼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诗叫做论画以形似，见与儿同龄。就是你看一幅画，你看它只是外表的形象的话，你就像小孩画画一样，只知道这个形似。所以呢，他们呢主要是在理论上进行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构。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叫做黄庭坚，他也是苏门的士学士之一 啊。在历史上，黄庭坚既是担任过很高的职位，同时他的书画作品啊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他的书法作品啊是非常的重要的，被形容为长枪大戟吧，特别的气势的雄浑。所以呢，但是他呢的理论方面呢也是非常有贡献的。比如他提出了一个叫做丘壑观，就是山水那个丘壑。那他把这种丘壑呢，一般我们只是理解为山水，但是呢他其实就是把丘壑呢就理解了好几种意思。首先他认为文人高士呢应该在丘壑中呢去放任自己的心胸，就成为自己一种理想的寄托之处。 在非常开阔的地方也很容易心胸就开阔起来了。 对，他就说他的理想要有一丘一壑者共之， 或者还有一句话用来形容更加恰当，就是寄情于山水之间。 对了，就是把自己的这种心情啊，或者是自己的一个理想放在山水之间。另外这个丘壑呢，它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是胸中的丘壑。就是他把山水呢内化于胸中，就是这个山水在我的胸中，然后我的心 心胸也开阔了，然后我的人格也获得了一种进化和提升。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米芾， 嗯， 然后大家也知道他还有一个外号叫做米癫 啊， 就是行为有些癫狂，有一些大家叫他疯子这样的，就用雅号吧。 大家还知道他的书法作品啊，价值可观。 对对，他呢主要是留下来的呢，书法呢基本上没有留下是书法，他的画作呢几乎没有留下来。米芾呢，除了他的书法是非常闻名之外呢，他其实呢也有一些非常有名的这些艺术理论， 嗯， 比如说我们后世的文人经常会在他的那个画上写两个字，叫墨戏。 啊， 墨戏就是从米芾来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这个笔墨当成一种游戏，一种游戏的心态去画的一个画。所以呢，他这个墨戏呢，后来很多的文人他去画画，他就是这是我作为我自己的一种笔墨游戏。 嗯， 然后呢，他呢比较推崇那种自然平淡的这样的一种画的意境。 哎，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谈到的北宋的三位著名文人画的作者啊，他们也是那个时候的高级知识分子。那么苏轼呢，他谈到的是文人画呢，应该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啊呈现在画作当中，而刚才说到的黄庭坚呢也谈到了要有开阔的心胸去看待文人画，而刚才说到的米芾呢，他又把这种朴素的，就是不要把它当做画工那样的工作去完成，而是当做自己的一个爱好兴趣去完成，这也就基本上形成了北宋，也就是在文人画形成的初期的时候一个大概的理论的情况吧。 对，所以米芾的这种对于平淡天真的这样一种追求啊，不仅是整个北宋的这样一个美学的一种特点，它也影响了后世的就是文人画作，比如说后来到了明代徐渭的那些画作，他就是特别讲究自己心胸的一种恣意淋漓的这样一种释放，其实甚至说是墨戏的一种扩大版吧。 说到了北宋啊，它是文人画形成的初期，如果说是有固定的这样的一些模式或者是一些传统的话呢，也仅仅是一些雏形，但是到了南宋啊就不太一样了，已经开始有一些比较明确的内容了。我们继续来了解南宋的情况，皮佳佳。 哎，好的。到了南宋呢，很多的文人墨客呢，他开始画一些比较固定的这些文人画的主题，就比如说画一些梅兰竹菊这样特别有品格的这样一些花卉，来表达自己的心胸和品格。慢慢的呢，这种梅兰竹菊呢也就成为了文人特别喜欢画的一种主题。 哎，刚才我们说到了文人特别喜欢画梅兰竹菊啊这样的四君子这样的一种主题啊，那么他们的画风其实有的时候也比较近似，这就让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在南宋时期的文人画的很多作品是比较雷同的，我不知道这一点啊，皮佳佳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嗯，对，南宋来说的话，他们会有比较固定的这样一个主题。 嗯， 其实呢有两个原因，就是一个就是说他们这种花卉，比如说兰花啊、竹子，特别适合用书法用笔来进行绘画，因为文人他们书法本身是非常的好的，他们掌握了书法这种技巧，所以呢这种技巧非常善于带入这个他们的绘画中， 这是从技巧的角度来说。 对， 嗯，第二点呢， 另外呢，第二点呢，就是这些花卉的本身的品格，它有一些非常长的渊源和历史，它们本身就是用来指这些高士艺人的他们的一种非常高的品格，所以呢他们就不断的画这种花呢，来显示自己和他们的一种贴近，甚至说可以说是跟他们进行一个对话。 嗯， 比如 说呢，有一个是就是当时在北宋末年吧，有一个和尚叫做仲仁和尚，他是画那个墨梅画得特别漂亮，他跟那个黄庭坚很熟，有一次呢黄庭坚就去看望他，他呢就拿出了苏轼和秦观留下的一些诗，当时苏轼和秦观就已经去世了，然后呢他们就黄庭坚非常感动，就想起他的老师他的朋友， 嗯， 然后他呢也就开始也在画梅花画远山，通过这个绘画来去遥想他的朋友，来去纪念苏轼和秦观， 也就是传达了那种把自己的感受想法通过绘画这样的一种载体来表达出来啊。说到了南宋已经形成了一些主题，比如说梅兰竹菊四君子，但是在南宋的时候其实他们在画这四君子的时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啊墨梅墨竹等等的形象开始确立了，这 就要问皮佳佳一个问题了啊。如果说梅兰竹菊本身它们的颜色虽然并不是很丰富，但是它们确实比如深绿的、浅绿的，或者呢还有带花卉的。如果要用墨竹、墨梅啊这单一的墨的深浅来勾勒、来绘画的话，这个美学价值你怎么去理解呢？ 啊，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去理解。第一个方面呢，其实文人他们有意要使自己的这种墨梅墨这种水墨的花卉和一般画工那种金碧辉煌的那种花啊，那些土画分开来，就希望他们的那种绘画呢，不是只是为了寻求一种外在的一种形象的漂亮，而是要去寻求事物内在的一种东西，所以他们刻意的去回避那些颜色。第二个呢，其实呢，我们要知道中国的哲学里面，其实呢，它其实是在黑与白之间去蕴含了很多的东西的。就我们说墨分五色，其实呢，你墨虽然只是一种黑色，但是呢，通过这个水和墨的这种调和，可以是淡墨，可以是浓墨，可以是焦墨。墨呢，在水的调和下呢，就可以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这种变化性呢，其实是更有意蕴、更有味道的。 同一个黑色它有不同的变化， 对 那种韵味啊，我觉得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大家如果看过的话就会心中有数了。关于梅兰竹菊的作品啊，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还有一种感受，我们在这也要跟皮佳佳一起来分享一下，请皮佳佳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很多的梅兰竹菊的画作上啊，其实都有大片的留白，可能也是和之前的北宋之前比如唐朝的画作有着特别大的不一样，有着特别大的区别。那这样的一些留白又如何去理解呢？ 这种留白呢，其实它和我们中国哲学的思想呢是非常的紧密联系的。我们中国哲学呢是道是分身为太极，太极呢分为阴阳。其实阴阳呢我们可以用到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天是阳，地是阴，比如说黑可以是阳，白可以是阴。其实呢它都在不断的变化中的。有的时候你的留白呢其实是表明了这个白色并不仅仅是一种空白，而是在这白色里面呢去蕴含了许多未知的东西，并且呢是把有限的空间呢无限的扩大了。它其实是留给了你观者更多的一种想象的空间。你可以通过观看这幅画面，把你的想象呢在那个白中呢去想象出更大的、更宽广的一个整个的天地。其实就希求你不要把你的眼光只是仅仅停留在眼前的这个画面里。 师父，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知识开讲，我们这一次要聊到的主题是中国传统绘画当中的一种文人画。在前面呢，我们说到了文人画呢是从北宋开始兴起，到了南宋的时候呢，可以说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传统。既然说到了文人画的一些发展变化的重要的时期以及重要的理论啊，皮佳佳，你认为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是哪一个时期呢？ 下来呢我们就要谈到是元代了。元代是中国文人画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 怎么去理解重要这两个字？ 它有两方面的重要。一个方面是它文人画的理论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理论。另外一个方面涌现出了一批非常有名的文人画家，对后世影响非常大的文人画家。 所以接下来问题来了，皮佳佳，咱们是把理论和著名的画家分开单独的介绍，还是说把画家和理论结合在一起来介绍呢？ 我想呢是其实可以结合在一起介绍的，因为这些画家他们本身呢也是理论家。 我们来从哪一位大画家开始说起？ 说到元代，我觉得不管是画还是诗还是文各方面呢，都少不了提到一个人，叫赵孟頫。赵孟頫呢可以说是元代的文化领袖了。他既是一位高官，他也是一个多方面的天才。他的书法和绘画 都是在元代可以说是领袖级别的吧。同时呢，他的在那个为人还有他在做官上面呢也是很受推崇的。当然后世呢有一些人认为他是二臣，就是因为他本身呢他是宋代的宗室的后代，但是呢他后来还是到元朝去做官。 在文人画的发展过程当中啊，赵孟俯提出的著名理论啊都有哪些呢？ 其实赵孟俯的他提出的理论并不是很多，但是呢非常的重要。比如说呢，他比较提倡作画贵有古意，就是呢我们要追求那个古代的那种比较简朴的比较淳朴的这样的一种意境去作画，就不要是故意的去把画面弄太复杂，尽量的简单，但是呢在那种淳朴中呢见的一种天真的一种意趣出来。 赵孟俯现在流传于世的著名画作啊都有哪些呢？ 他流传于世有几幅非常有名的画作，前段时间故宫大展也展出了啊，其中一幅呢最有名的叫做《鹊华秋色图》，这幅画呢现在是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另外呢还有一幅叫《人骑图》，这个就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前段时间呢也展出了。 刚才我们说到的他的理论提倡复古，那么你认为啊这几幅画作当中是不是充分的显示出了他这样的一个理论呢？ 确实呢，他的画作呢，一个是他的复古呢，就是说他是用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复杂的那种笔意去进行描绘，比如他的树就是简简单单的几笔，但是能把树的那种意气给表现出来，而且呢，他在画作中呢，就把他的书法性的用笔用到了这个画里。这个对后世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 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在元代呢，不论是文人画的理论，还有文人画的作者，都是发展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吧。除了赵孟俯以外啊，其他的一些名人还有理论，还有哪些我们需要了解呢？ 元代最著名的呢就是元四家，元代最出名的四位文人画家，他们分别是黄公望、王蒙、倪瓒还有吴镇，他们呢就是开出了那种重气韵轻格律注重他们主观抒情的这么一个原画的风气，而且呢他们也发展了这种山水画，所以呢从元代开始呢山水画呢也成为文人画最为重要的一种主题。比如说呢他们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人物叫做倪瓒，倪瓒呢他有一段话就特别有名，就是一笔草草不求形似啊，这个一笔草草呢就是非常有名的， 这就充分的显示了大写意的泼墨画的意境了。大家去想， 对他这个一笔呢就是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非常注重自己本身主观的这样一种意气的表达。 在元代啊，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文人画之后，在其他的时代又有了不同的变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些变化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皮佳佳，有请。 好的，那么我们就来说说明代。明代呢，最著名的就是南北宗的理论。这个南北宗的理论呢是由董其昌为代表的一些文人提出来的，他呢其实呢就是把这些画家从王维开始，从唐代那些画家开始分为了两种类型的画家。那种院画家画那种金碧山水的画家呢他们就称为北宗，然后呢以王维为代表的这些文人画家呢他们就称为南宗。这个南北宗的提法呢其实是来自于禅宗，禅宗呢称为北宗呢就是渐修的，而那个南宗呢是顿悟的，所以呢他把他们自己这个文人画家呢就称为南宗。文人画呢有的时候也被称为南画，就是从这里来的。那元代董其昌呢他提出这个南北宗理论呢之后呢，整个中国的文人画史呢就受这个影响非常的大，基本上后世的文人画只要提到文人画呢基本上都会提到这个南北宗，然后以这个南北宗为基础呢再去对这些文人画家呢进行一些评述。后来呢就还发展了比如说吴门还有浙派，都是分成两派这样去述说这样一个文人画史，这样当然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呢也有一定的就是不好之处呢，就是有一些很优秀的画家呢其实是被遮蔽了。 所以呢，到了现代呢，很多学者有提出呢，他这种划分当然有他的道理，也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其实也不应该忽略那些被称为北宗的一些画家。 前面的时间当中啊，皮佳佳给我们大家大致的介绍了在文人画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啊，一些重要的节点、重要的理论以及重要的作者。现在我们回到了现代啊，作为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啊，怎么去看待中国文人画的发展、文人画的艺术价值，还有如何鉴赏文人画，以及文人画和我们现代生活是不是还有一定的联系呢？ 在展览中呢，我们去看这个画面呢，当然我们肯定要去看这个画面它本身所表现的它的布局也好，它的笔墨也好，这些是它的本身的画面的一个要素。然后我们还要在画面之外去品读这个画家本身的人品、他的学问、他的才情，还有他的思想。通过去了解他的思想和才情，再去看这幅画，也许你对文人画呢就会有不一样的理解了。文人画呢，从我们现代眼光看呢，其实我们并不一定要限于某种身份。其实文人画呢，其实就是一种有文人气的画。这种文人意识呢，就是要一种思想性有丰富的人文关怀的，而且有生命感觉意识的这样一种画。其实这样的画呢，对于我们现代的生活呢，也是有非常大的一种作用的。它会让我们更加去理解我们的艺术，然后理解我们的生命，然后呢，去回归我们生命的一种真实，让我们更加去理解中国的文化的精髓，从而呢，去连接古代，从而也会更好的去思考未来。 感谢学者皮佳佳女士的详细介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我们大家详细的解读了在中国传统绘画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人画的一些情况。文人画不仅仅是中国古代艺术当中的经典，同时也和我们的现代生活有着一定的联系。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说一说现代生活的一些情况，我们来关注健康的一些内容。最近啊，手足口病的发病啊，让很多家长朋友都比较着急。下面呢是来自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个最新的统计啊，也是让家长朋友别太着急了。截止到4月8号，累计报告手足口病的患者是有448例，没有重症死亡病例报告。报告病例数呢，比较去年同期是下降了 48%， 其中发病最多的是0到5岁的儿童，占发病数的 80%。大多发生在儿童和婴幼儿聚集的托幼机构和学校等场所。那么手足口病是如何传播的呢？手足口病啊，是由多种的肠道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大多发生在5岁以下的儿童，尤其是3岁以下儿童发病率是最高的，高发期是在每年的4月到7月。手足口病的病人和隐性感染者啊，都是主要的传染源，可以通过肠胃道传播，也就是粪口途径传播，也可以通过呼吸道传播，比如飞沫呀、咳嗽啊、打喷嚏等等传播，还可以由接触传播，患者的口鼻分泌物、皮肤或者是黏膜、疱疹液以及被污染的手、物品等等都可以造成传播。手足口病的潜伏期呢，大多是2到10天，平均呢是3到5天。临床表现是发热、厌食、口腔内出现疱疹，还有口痛啊、手足等部位出现疹子，多数会在1周左右痊愈。少数病例的病情进展迅速，在发病1到5天左右出现脑膜炎呀、肺水肿等等，极少数病情危重者可以出现死亡。预防手足口病要树立良好的卫生习惯，养成勤洗手、勤通风、勤晒衣物、吃熟食、喝开水、不乱扔垃圾的良好生活习惯。另外呢，也要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提高主动的就医意识。另外，由于通常引起手足口病的重症和死亡的主要病原体是肠道病毒 EV71 型，对于5岁以下的儿童可以考虑接种 EV71 型灭活疫苗。大家如果还有其他问题，也可以拨打12320北京市卫生计生服务热线来咨询。除了很多家长朋友都关注的手足口病以外，最近大家还有一个关注点，这就是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而这一周呢，正是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指导，国家癌症中心、中国抗癌协会、中国癌症基金会主办，